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157集，突围。沈怀月和王洛一前一后护住那群小孩，众人一起往开封府的方向走。隐卫们在屋顶上跟随，正跑着，不知道是不是最近雨水多，还是晚上突然冷了，夜空中出现了一股雾气，这黑灯瞎火的夜晚突然就变得朦朦胧胧。隐卫们起先还能清楚地看到屋顶下的众人，可渐渐的，青影一把拽住要往前跑的赤影。对面屋顶，黑影和白影也站住了。 人呢？ 小王爷！ 黑影喊了一嗓子，可小四子没答应，四外也不见人影，四个隐卫就知道不好，黑影掏出联络用的响箭就往天上抛去。随着响箭在天空中炸开，很快就听到了皇城军骑兵赶来的马蹄声。欧阳少征就在附近，带着一队皇城军杀到，火麒麟直骂街： 我操，哪来的雾气？ 孩子们丢了。 屋顶上，黑影匆匆下来，欧阳头毛都竖起来了，让皇城军立刻分散找，并且找来了更多的兵马，隐卫们也四散寻找。远处看到了联络响箭的展昭和白玉堂也往回走，打老远白玉堂看到南天街的尽头雾气昭昭，一队一队的皇城军往各个方向跑。 出什么事了？ 内务不寻常。 白玉堂指着前方的雾气，展昭伸起一只手来捂住自己一只眼睛，另一只眼盯着前方看。 这什么姿势啊？ 外公教我的，当分不出是真是假的时候，捂住一只眼睛再看看，有水波纹那就是假的，没有就是真的。 白玉堂挑眉，还有这种法子？于是伸手捂住自己一只眼睛跟展昭一起看，只见前方的雾气突然产生了一种波动的效果，好像是水波纹。两人拿下手对视了一眼， 幻术。 王洛和沈怀月带着一群小孩，庞玉和包岩往前走，穿过雾气却发现不认识四周围的路了。 咦，怎么是条胡同？ 哎呦我去，走到沈家乡来了，什么时候拐的弯啊？ 说着小侯爷带着众人转身，可走了几步前边又是一堵墙，包岩张着嘴拽庞玉的袖子，庞玉也张着嘴直比划。沈怀月和王洛不解地看着他俩。 你俩也不认识路啊？ 这鬼打墙啊。 王洛和沈怀月嘴角抽了抽，心说你们城里人也太会玩了吧，这都行。 赶紧跑。 庞玉包岩拉着一群小孩就要跑，小梁子却突然一拽小四子护到身旁。 等一下。 沈怀月和王洛也是一皱眉，他俩按着手中刀警惕着看着四周围。此时他们身处一个死胡同，但是除了眼前的墙之外，身后和两边的胡同却是四通八达，黑漆漆的小巷子里传来了脚步声，还有金属摩擦地面传来的刺耳声。沈怀月和王洛挡在孩子们前面，就见前方和左右两侧的巷子里出现了几个身影。 七个。 王洛皱眉，此时他们被堵在一条死胡同里，随着那些人走出巷子，众人看清了，是七个身穿黑衣手持利刃带着黄金鬼面的人。王洛和沈怀月带着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孩，被七个不明身份的黑衣鬼面人围困在了沈家巷的一条死胡同里。王洛和沈怀月知道情况不妙，对方武功不弱，人数众多，如果只有他俩可能能突围出去，但是这里还有小孩，首要问题是保住这些小孩万无一失。 他们是冲着我们还是孩子们？ 王洛摇摇头， 他不清楚，不过按照之前的遭遇来说，一个不小心，他们应该也成为了这群黑衣人了才对，所以冲着他们来的可能性更高。 我引开他们试试。 沈怀月说完，一跃上了屋顶，那七个黑衣人瞬间也有两个跃了上去，挡住去路，但是下边的也没走，那意思被围住的人一个都跑不掉。王洛刚想抽刀，就听苍啷一声，转脸只见小梁子从腰间抽出刀往前一步，那五个小家伙也抽出兵刃，庞玉抱起小四子，包爷拿出衣服包袱里的尺子，王洛哭笑不得，别看武功不怎么样，架势可不弱。只是王洛还没想到应对的方法，就听小梁子开口： 你也上房引开两个。 王洛一愣，小梁子见他没动，看了他一眼。王洛叫他吓了一跳，这小孩眼神太棒，那一瞬间有用刀高手的感觉，白玉堂和赵普才会有这种眼神。王洛一跃上了屋顶，果然又有两个黑衣人跟了出去。小梁子单手一甩刀，墙上寒光闪烁，两道凌厉的内劲在空中形成了一个交叉形，往前猛进，地面和墙面瞬间出现了四道裂纹，四周围飞沙走石。王洛和沈怀月睁大了眼睛，小猴这招是天山派十刀式里的十字式，似乎还结合了一点赵普的翻江倒海。这一阵内劲突如其来，那几个黑衣人被迫跃起躲避。沈怀月和王洛对视了一眼，随着那几个黑衣人飞上半空，他们同时抽刀使出了十字刀，两股内劲撞了出去，黑衣人被迫离开巷子，跃起向两边躲开。 快跑！ 小梁子喊了一嗓子，庞玉和包岩还有那五个小孩闷头就往前冲。小梁子一踩墙面，窜上半空，飞向那个飞得最高的黑衣人。他身法灵活，到了跟前，突然一个转身，跟个影子似的缠着那黑衣人打了个圈，绕到了他身后。王洛和沈怀月张大了嘴，这什么轻功？燕子飞和如影随形的结合。小梁子飞到那黑衣人身后，握着刀柄对着他的太阳穴就是一记重击，黑衣人闷哼了一声，失去平衡，摔了下去。小梁子跟他一起落下，四周围几个黑衣人也追下去。王洛和沈怀月一看不好，赶紧跟下去，两人在两个黑衣人追到小梁子的同时出刀，帮小梁子挡住了背后的刀。小梁子哧溜一声从两个举着刀的黑衣人胳肢窝中间钻了出去，飞起踹两人的后脑勺。两个黑衣人往前摔倒的同时，王洛和沈怀月抽身出来，发现有两个黑衣人已经去追前面跑出巷子的小孩了。两人赶紧追，小梁子从他们中间窜了出去，王洛张大了嘴： 好快！ 蹲下！ 小梁子边跑边喊，庞玉和包岩下意识的一矮身，脑袋上方就是两把刀扫过。庞玉护着小四子摔倒在地，打了个滚站起来，包岩去扶了他一把，一个黑衣人出现在他眼前，刚举起刀，就听到有人喊了一声： 尝尝我的肉盾呀！ 庞玉和包岩一惊，又一低头，就听到头顶呼一声，那小胖墩整个飞了起来，抱住头缩成一个肉球。他那三兄弟就站在后边，刚才好像是一起合力把他丢出来的，就听到砰一声响，那个黑衣人被迎面击中。那小胖墩一屁股坐在了他脸上，坐下还放了个屁。众人就听到那黑衣人闷哼了一声，没动静了。小胖墩刚坐下，小梁子跑到跟前，一踩他肩膀弹上半空，在空中打滚一样连着上下左右打了几个转，眼花缭乱，一阵寒光乱闪之后，两个黑衣人飞了出来，肩膀上和胳膊上伤痕累累。王洛和沈怀月踹开了另外两个，飞速滑到了庞玉和包岩身后，几个小孩也收缩聚拢，小梁子落下站定，面对那条巷子。此时众人已然杀出了那条小巷，就站在大街上，四周围黑漆漆并无人，然而远处黄成军的马蹄声还是能听到的。那七个黑衣人折损了三人，两人受伤，还有两人完好。 沈怀月和王洛下意识地去看了一眼站在最前面的小梁子，两人脑袋里同时闪过了一个他们这个年纪不该有的感慨：后生可畏。这小孩不止武功高，速度快，身法灵活，脑袋也好使，刚才那么一瞬间他就能想到突出重围的方法，而且行动力也强，战略战术运用得当，不愧是赵普教出来的。剩下的四个黑衣人往一起聚，小梁子一抬手，一把墨玉飞黄石扔了出去，往后一指，庞玉和包岩带着一群孩子就跑，边跑小侯爷还扯着嗓子喊： 救命啊！ 小梁子刚才一把墨玉飞黄石砸的都是那两个受伤的，于是最后只剩下了两个黑衣人举着兵刃紧追不放。王洛和沈怀月和两个黑衣人就打了起来，天山派十大高手也不是白给的，单对单谁怕谁。这边打得正激烈，就见小梁子突然窜出来，一脚踹飞了一个。 赶紧撤！ 最近啊，很多人跟我抱怨，说给自己男朋友买礼物太麻烦了，尤其是那些喜欢玩游戏的，本来就对这品类不熟悉，一不小心挑错了还得花冤枉钱。关于游戏嘛，我不一定有发言权，但办法还是有的。京东618活动最近正在火热上线中，各类行业尖货都能轻松看到，罗技的键盘鼠标，雷神的游戏手柄，那都是玩家们的心头好啊。现在戳下方的小黄条领取京东618红包，边听边领，边领边买，这样的优惠错过一次又得等好久，建议大家领完赶紧下单，可能预售更优惠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